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日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Hello，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110集，然后就开始啦。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一个旺角占领区的一个守护大将，我叫佢做守旺大将，其实。当然不止是一个，其实好多好多，但是即是比较吸引到我眼光的就是他。因为呢我几日见到他呢是好勇武啊，看他细细粒粒咁样。但是揸起咪呢嗰把声呢就好有力量嘅，同埋好有能力呢控制场面，所以我觉得他都有大将之风，所以我封了他守望大将。 多谢，即是个名有啲令人联想到行人路大将军。這個名字有些霸氣，就是不太受 霸氣。霸氣我們就要個有很多人說你像他的樣子，不知道是 多謝 不知是褒是貶，都是 那個開玩笑來的，真的 開玩笑，那就真的你有幾分似的。但 你正氣很多，是正氣很多。咁所以咧，你话啦吓，一年过去啦吓，自即系呢个雨伞革命，最近睇咗篇文章话呢个革命咧系五日革命嚟嘅啫，我觉得系讲得好啱吓。事实上咧系即系喺嗰个叫做冲龙河道啊吓，话冲金紫荆啊，两翼系俾人哋拖冧之后咧，我觉得已经系革命唔会可能成功噶啦。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可以维持到70多天呢？就全靠呢香港的人民的坚毅，还有也很难得呢就是热血公民，在这么多的占领区其实都驻重军，守住个阵地。我期间你看回我那段时间的节目全部都是在这里，就是讲回每个礼拜发生的事啊，就是你知道啦，我都说打仗啊，打仗就成王败寇，我们不会这么容易输的，一输了就很惨，现在就是咯，是不是拉得就拉，锁得就锁了。那就怎样可以维持占领区继续啊，就是他们守得住啊，是很靠这帮热血公民啊。那我就说了，你旺角是你的是你的主要的陣地嚟噶嘛？ 都係咧，因為其實喺頭幾日我係喺金鐘嗰邊嘅，咁直到去後尾出現個狀況就係話有黑社會夜晚落去打人咁樣，咁因為都要即係因為嗰陣時就黃大成日都要變咗兩邊走，咁佢又冇辦法可以長期mon住到旺角，咁所以就嗰陣時就佢叫埋我落去旺角嗰邊，就長期跟嗰度即係去幫手 set up 翻物資站，同埋即係 keep 住可以運作得到咁樣咯。咁就變咗有陣時有啲簡單啲嘅，唔使下都要問佢到底嚟緊要點安排咁樣咯。 其实咧，咁多个占领区，你都要派人落去啦。就尖沙咀又最少人啊，华就都唔少噶。唯一一个物资站其实就系热血公民嘅。 其实唔止我哋嘅，因为我所知，因为尖沙咀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人落去帮手，同埋譬如even 尖沙咀嗰边占领区嗰阵时，个发电机都系普罗借出嚟嘅。即系所以其实唔止我哋嘅，好认真咁讲。 因为尖沙咀我去都好多嘅吓，我系睇住佢清场噶，我好心痛嗰晚啊。但系就旺角就难得你哋人多啲啦，系咪啊？ 相对叫多 啲。你哋好似系轮更啊，嗰个编排咧都好。 好緊密啊，係嘛？即係枕住咧都有人，而且一定係唔少人添。 係一時時啦，你始終你 究竟有幾多人呢係 日間 專注。 日間嘅話，翻工時間係比較少嘅、 哦， 因為始終我哋好多成員其實本身有正職，佢嗰段時間佢都要去工作，都冇辦法。好、多都已經係一放工就即刻趕落去旺角佔領區嗰度，咁、但係變咗即係始終同埋嗰度你。變咗，譬如警察係24小時駐守喺旺角噶嘛，咁相對地，我哋都要 make sure 我哋個站都係24小時運作緊，同埋有手足喺嗰度。咁、in case 中間出咩變卦，或者有啲咩譬如佔領者有需要支援、 有咩突發事件 各方面，咁都要幫得到手。咁所以嗰段期間就變咗我同阿力係有 主要你兩個 即係負責輪間咁樣 偏更啊， 一個早一個晚咁樣咯。 大約有幾多人呢是即是去守旺角區的 大概 前前後即是加加埋埋啊。 因為個狀況有幾有趣的就是其實尤其去到後期呢、有一堆同我哋好友好但是其實不是我哋要公民的成員的人、 因為所以你唔覺得即你講得好難計數。 是啊因為佢譬如嗰度講緊最少有十幾二十人是一班即大家一般稱之為宅男獨撚嗰扎人係會落嚟打機順便同埋有需要嘅時候你又見到佢哋會好快去 gear up 就係準備、即如果有嘢要幫手佢哋、都幫到咁樣。 這個就是正義所在咯是吧你那裡地方呢、即是人氣聚得到的地方那個又是旺地、我們旺角就是這樣來的嘛、旺角其實是很旺很多人、那不是個個物資站都旺到正義的人正義因為我上次見其他站的人呢在那裡 hea 讲是非呀、是好鬼多嘅其实。咁、我就话呢咁我肯偏心啲啦我梗係去啫。咁我一定係淨係去熱血嗰个站啦咁係咁係去到九六特别感觉係舒服嘅。因为可能啲人又亲切啲啦。 还好啊。 同埋讲嘢係有道理呀。你知其實街頭，你知我成日喺度街道都有陣時三五成群就喺度傾偈啊、講嘢啊，我都話啦，能夠發展到咁多日，係當然咧嚇熱血個功勞不少啊，亦都有好多香港嘅市民嚇唔關心政治嘅嚇，亦都唔係一啲政治即係同呢個政治人嗰啲團體有關嘅人嚇，佢係好熱心，我啲係好真係好熱心嘅，我見到成日啲見到嗰班人嘅嚇係好難得。咁你就話啦，其實喺旺角期間咧嚇，都好多爭拗啊、是非啊、衝突啦，你都目睹唔少， 係啊，都無間斷嘅始終。咁、尤其你其實唔止旺角啦，各個佔領區咁都即係叫做山頭林立啦。你每個組織，你總會有一啲人抌咗落去有啲就可能係 sell 物資站啦，有啲就咁即係叫做擺啲營喺度安營扎寨咁樣，咁就你變咗即係摩擦就少不免嘅、我哋都克制嘅，但係、即係偶爾你都仲會撞到有啲情況，其實都幾激氣，但係你又知道你當刻你 忍， 係你唔可以同佢嘈啊嘛， 係啊，大局為重， 係嘛、啊？當時其實必須， 即係呢個係最高指令嚟嘅咁樣，但下咗達。下打一個命令就是大家要以和為貴，不是以和為貴，是以大局為重， 是 冇得和的了，老實說。 唔係，同埋其實手足都明白的，就算不是黃仁達有一個咁嘅指示出到嚟都好，大家都明白，即係當刻係為件事咁出到嚟。嗰、那個其他嘅一啲組織或者私人恩怨嗰啲，就即係可以的話，即係盡量暫時都擺埋一邊先咯，即係以可以即係令到件事成功為我哋最大目標咯。 其实多唔多人嚟去挑战你哋咧？啊，嚟搞啊， 都无间 挑衅啊，搞你哋啊！ 即系你始终，譬如大家如果有落过旺角占领区、你一定会见到好多嗰啲即系土共五毛阿伯咁样挖屎咁啲，嗰啲就相对简单嘅，你即系好容易打发佢。 冇错啦，嗰啲一眼就睇到系坏人。 即系我 可以不理会， 我甚至宽容啲啦。我当，你都系翻工咧，咁我陪你倾下偈咪算咯，冇所谓。 謂啦，咁你要鬧咯，咁 你其實都學到好多街頭智慧喎，真係 都係啊，你即係因為咁嗰班人又老實講，佢哋收得幾多錢啫？ 嗯， 即係俾得佢哋份糧，唔會包好多都唔包喐手腳噶啦，去到阿伯阿婆嘅級數係咪先？咁佢要鬧咯，你咪當佢唱歌又好咩都好咯。 係啊，其實真係㗎，呢樣嘢真係鍛鍊咗你哋啲 EQ 嘅嚇，對住呢啲咁啊，一啲面目狰狞啊，哇，系即系喊打喊杀噶，唔系讲少噶吓。但系呢啲都唔系最讨厌，最讨厌就系嗰啲咧所谓以为为革命而出嚟嘅人啦吓，嗰啲左交泛民啦。 呢个系吓， 嗰啲嘅挑衅同埋嗰种咁样嘅污蔑啊吓，我觉得系最难受。亦都系促成。即係令到我哋整個革命點解會最終一定失敗呢？其實就係呢班人，佢哋由九二八開始啦，一路喺度搞破壞啦嚇。表面上就好似話保護學生，驚有危險或者點樣就拖住你哋叫你哋補倉又乜又成。其實嚇，而家睇翻轉頭，大家都好明白啦。呢啲就係令到革命失敗嘅主要原因。 你有啲時機係可一不可再，過咗嗰道氣就係過嗰道。 冇啦，係啦。 你之後再想做翻同樣嘅嘢，就未必可以收到同樣嘅效果咁樣咯。 所以我就話咧，你哋啊，《熱血時報》咧就準備出一本叫《雨傘失敗錄》。 係啦， 嚇！我聽到呢一個idea 出嚟，我已經非常之高興，非常振奮啊！所以我係一定會支持嘅嚇，但係我又唔中意 PayPal 嘅老實講，所以咧我難得今日揾到佢咧，我都可以直接咧就係支持啦 嚇。 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支持，因為雨傘失敗佬，我唔知道你哋會係而家着手去處理噶啦，因為已經有唔少嘅人去支持啦嚇，所以。唔会唔成事噶嘛？ 一定成事嘅呢、這个，就算其实因为黄仁达都讲过，嗰、那个出版呢一本书就势在必行啦。就算嗰、那个预订嘅数目唔系话好理想都好，虽然依家其实反应系理想嘅，但系即系无论嗰阵时嘅预订数目系如何都好咧，出版呢本书系势在必行， 系好重要，非常之重要吓、啊。因为咧，我哋成日讲咧，又无论一件事成与败，我哋都一定要检讨，一定要反省嘅吓、啊。但系呢件事咧吓喺政府啦，同埋传媒不断咁样去抹黑同埋扭曲之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个真相吓。我认为依家呢个失败佬咧吓，呢个失败唔系我哋话佢失败，因为事实系失败啊嘛吓，呢一个系事实嚟噶嘛，系嘛？所以我哋更加要将个真相，究竟点解会失败咧？系咪因为啲警察好恶啊？因为用枪打我哋，所以吓驱散我哋啊，打压我哋啊，或者点咧吓？唔系啊嘛， 同埋啲人， 因为里边已经。搞散 得太快，即系变咗好多一啲依家网上面走出嚟嘅一啲人物又或者即系现实佢都有一啲可能譬如尤其譬如近排就嚟区议会选举啦，即系你见到有好多人物会协助所谓譬如散兵散后组织咁样走出嚟即系我承认有部分系真系曾经系佢哋有部分人系真系落手落脚用心用力喺呢件事里面去尽佢哋嘅能力，咁但系亦都有好多系即系鱼目混珠而。講緊就係好多網民當刻當年佢 share 網上面 share 啲嘢，佢梗係會覺得好氣憤，或者會覺得呢班人唔可以原諒，唔可以放過。但係事隔一年之後，其實大家嘅記憶開始已經 冇錯，開始模糊啦。同埋因為而家嗰個傳媒啊，嗰個形勢係好對我哋好不利啊。 呢個都係 嚇，因為而家你已經變咗一個咧講真話係會被懲罰嘅年代啊。 嗯， 係咪啊？好似。香港大學嗰件事啦，馮景欣講真話嚇、就被千夫所指嚇、啊。如果我哋唔去撐佢，佢就真係好危險啊，好坎坷啊，陰公嚇、啊。所以咧，依家呢個年代，我覺得好彩，我哋都仲有網台啦嚇，仲、有《熱血時報》呢個出版嘅渠道啦嚇、啊。所以我哋一路大家又支持，因為雖然話我哋仲有一線嘅發聲嘅機會嚇、但係唔夠。呢本書係好重要，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嚇。咁、我就話咧，你而家檢討翻整件事啦，一定要將個真相，因為我哋係唔可以將呢個叫做雨傘革命就當咗六四紀念咁樣一路咁樣嚇。其實六四咧，自從我哋個祭壇俾我哋打破咗之後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再沉迷喺呢種咁樣嘅悼念啊嚇 即係一種好似好好悲情嘅享受失敗嗰種咁樣嘅浪漫主義嚟，我覺得係好好大鑊嘅。中國人有呢種 傳統泛民咪最中意就係、是。即係佢哋將用利用呢一段歷史去將民眾導引咗向一個方向，就係話我哋要即係當年嘅人犧牲得幾慘幾慘，我哋要為佢哋嘅犧牲感到痛心悲哀，跟住然之後就以此為戒，但係佢哋嘅以此為戒就僅止於就係、是、佢哋死咗悼念啦，嗰班人殺過人，共產黨殺過人，咁然之後嗱，依家呢班生活寸鐵嘅學生就死咗啦，咁我哋係咪應該譴責呢個唔公義嘅人咧？跟住大家話係，咁跟住我哋譴責佢，咁完。 咁香港呢個雨傘革命更加不堪喎、啊，有冇人犧牲啦、啊？最慘就係後期俾人拉啦、啊，你又有份啊，衝都有份啦、啊啊，有人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啦、啊，但係事實上呢啲係。全部都是無名英雄的無名的受害者來的， 其實是很多大部分很多，甚至即是他們在當中其實不得事後再抽證去、拘捕他們的固然有、嗯、其實 Even 說即是整個雨革期間他當中都有很多朋友是、即都有被警察留難、最後有沒有起訴不一定、嗯、有些有、嗯、有些亦都就算不起訴都好，只是拘留你那段時間都可以去遭襲你、嗯、即是你變了，其實有很多默默付出 的朋友，他們是不被大家所知咯， 是啦，得不到大家的認同或者是支持，很淒涼、啊、我覺得、啊、所以失敗率是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檢討，同埋我們不可以再失敗、啊、由這場革命爆发开始，我已经不断强调呢场系战争，成王败寇、啊、所以我觉得系冇嘢值得去纪念或者庆祝嘅，吓、啊、应该系一个惨痛嘅经历嚟嘅，我哋应该系不断咁样去反思，吓、啊、唔可以重蹈覆辙。所以我睇到呢班人出嚟庆祝啊，啊喺度讲啲展览品啊，啊用咗喺度撑王姐，我觉得系好讨厌嘅。 佢哋 因为佢沉迷咗落嗰个咁样嘅方向咧，就真系。叫做咩啊？ 佢哋除咗呢啲嘢之外， 永不超生。 得呢个系啦，因为事实上呢班人佢哋除咗呢啲嘢，一啲咁特别嘅，譬如佢象征性嘅，譬如王姐咁样，即系因为即坚实地有喺预教期间有行动过，有做唔少嘢嘅朋友，佢哋吸取咗嗰次嘅经验，佢哋会宁愿将佢哋嘅心思放喺嚟紧嘅将来。佢哋可以策劃一啲點樣嘅行動，又或者係如果時機未到嘅話，咪積極準備自己咯。咁但係變咗貨嗰班左膠又好，泛民又好，嗰啲知名人士都好，佢哋冇其他嘢攞得出手，因為嗰陣時佢成件事當中就係獲取到嘅就係呢一啲象徵性嘅嘢。係 佢哋係好堅持嗰種永續嘅社運啊，自己要不斷有得做 嚇， 自己要一路都有得嘅所謂佢哋嘅抗爭，其實就一路有得玩咁樣啦嚇嚇，爭取民主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你都傻嘅，爭取咗咁多年，我哋而家嚇難得有機會咧嚇、啊，有一個咁嘅爆發點嚇、嗯啊，一樣係俾呢班人去正式，係非常之惡毒嘅，我覺得佢哋嘅做法， 同埋甚至就係嘗試去到件事失敗啦，完咗之後、嗯、就甚至嘗試去篡改嗰段歷史， 即係 去用佢哋喺公眾輿論嘅平台嘅影響力，去講翻一啲即係你有參與過嗰個行動裡面嘅人，你會知道同事實不符，但係又公道啲咁講。大部分接收信息的群眾，他們真的沒有參與其中嘛。而這一班是在他們心目中是覺得 是有信譽或者有名聲的人的時候，由他們講就變得突然間可信起來嘛，對他們。 唉，所以我真的覺得香港最失敗就是呢，經常以為呢、出來抗爭或者搞革命是要分階級的。嚇、啊，嗰啲叫做身份地位高少少的人呢、啊、或者是那所謂精英呢、啊、他們的犧牲少少食 絕食 系啦，食少餐饭，哇！我好大牺牲噶啦，已经咁样吓、啊。人哋嗰班人喺度头破血流咧，嗰啲人咧系唔值钱，因为佢个身份唔够你高咁样吓。呢、啊、样嘢就佢最大镬噶啦吓。如果你话讲争取民主而有呢种咁嘅阶级观念咧，系腐败同埋系卑鄙卑劣嘅。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你話係即係當然啦，咁講法有少少豬心論啦。但係去到有陣時候我真係幾懷疑呢班人到底你係咪即係真心去爭取到一個成果。咁即係你反而依家調翻轉就係、是去到譬如之前都有一啲媒體做一啲所謂嘅雨傘嘅特輯啦，因為之前所謂一周年啦。咁、你見到有一紮當其時出到嚟意興風發嘅頭面人物，跟住同你講話一年過後佢點樣抑鬱，點樣有創傷後遺症。我識有啲朋友個頭俾人剝穿咗，嗰陣時飆血都未去到有後遺症啦。依家睇咁即係我又覺得你哋憑咩資格話你有咩創傷後遺症咧？ 其實個後遺症最大咧，就係你以為佢哋以為自己做咗好多嘢。仲喺度不斷咁樣去 glorify 自己啊！嚇、覺得自己咧，哇！我有投入啊！咩話？我何適瑩坐喺馬路啊？嗰啲咁樣嘅講法，哇！我坐喺馬路已經好偉大噶啦！咁樣 佢聲稱自己第一個坐出金鐘馬路 啊！真係哇！喺咩咩嗰個咩戴耀廷啊，淚灑當場！哇！真係好極好好好好好好好悲薄壯啊！咁我覺得好卑鄙啊！因為成王敗寇呢班係一班失敗者，係知即係。倡导失败吓，同埋系不断制造失败嘅人，竟然间你将你嘅失败去 佢转化成佢功绩， 系啦，当为系一个荣耀，哇，咁啊大镬咯，咁啊越失败就越光荣，即系喺你个心目中，咁啊大镬咯吓，所以我点解我就话而家咧啊失败率好重要，快啲推出嚟啦吓，希望将真相讲俾人听啦吓，就算我哋唔能够话即系每一个人都明白， 嗯。 但是至低行到曾经行过出来参与过革命的朋友，大家心里有数，真正看见事情发生，因为当其时在这个 involve 有几十万过百万人的人 的事情来的，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个两个组织的事情，我想大家真的上过街头的人是心里有数的，不会这么容易被人蒙蔽，但当然也都是我都话啦，呢个革命系暴露咗香港人嗰种虚伪吓，同埋虚弱 都系，即系 好冇用嘅香港人，其实系 香港人嘅本质，其实都几西瓜靠大边嘅。即系我又唔会话嗰件事系错嘅，始终你即系我又明白你每一个市民，即系唔好市民，即系 even 我哋都好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家庭，有我哋自己嘅负担，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大家可以参与几多，付出几多，每个人系真系唔同嘅，咁只不过去到譬如攞翻就系讲紧上年乳鸽，咁系真系大好形势，咁所以按照翻香港人西瓜靠大啲嘅本性，咪就系觉得今次有机会啦， 有机会啦，出嚟啦， 咁其实系好事嚟噶， 呢个事实嚟噶嘛， 系咯 吓，但系问题咧，一出到嚟咧，你又讲啦，即系其实好虚弱噶。 這個、我覺得係啊，嚇，其實 講真啦，嗰班人嗰晚啊，九二八啦，你喺金鐘啦，應該都 九二八到最後，我其實冇出過金鐘，我出緊金鐘期間俾阿力叫咗我翻去， 去旺角啊？ 唔係佢 就第二日搞。 佢當其時就叫咗我翻去 office， 因為佢即係佢假設個狀況就係話，如果第二朝。冇俾人清到嘅话，咁就我去接佢间。 Oh. 如果清咗嘅话，咁 anyway 你即公司你都要有人继续去保持翻最低限度嘅运作。 咁、oh. 所以佢嗰阵时候，其实我嗰阵时执晒架车，因为其实九二七嘅凌晨，即系九二七到九二八嘅凌晨咧，其实我系留咗喺海富队出嘅、 哦， 因为嗰阵时我哋，因为嗰阵时系学生喺入面啊嘛，困住咗，咁我哋其实黄大都带埋我哋成班人一齐喺海富嗰度，就希望可以话聚集多啲市民，咁、可以同佢哋做一个相呼应。如果入面出一个乜嘢嘅问题、咩状况嘅话，我哋可以即时支援，因为隔篱就系马路啦嘛。咁呢个亦都系事后点解九二八可以能够咁容易，即系嗰件事相对容易地可以挤到出去。因为一早已经霸咗个位置，知道如果出状况嘅话，就可以 其实你哋亦算有预谋噶啦。 唔系，即系佢假设个状况，如果有需要，就可能要咁样做咯。 即系所以你打仗又好，任何行动都好，你一定要火思，人哋讲捉棋要谂定两三步噶嘛。你唔可以净系行一步噶嘛，系咪？系而家啲泛民就系一步都唔敢行。 唔系，但系当晚有 我哋系要唔系净系行，我哋要谂埋预算埋。所以你哋又话摆个海富嗰个位，我九二八嗰日我晏昼 lunch 之後我就已就係、是、就係、是、去嗰個位嗰度咯。我睇到嗰個衝過幾次，嗰啲人係好勇噶，唔係義工民嚟嘅。我可以話俾你聽， 市民嚟我知。 真係佢衝嗰班唔係義工民嚟噶，好多係行過。咩话？惊佢喷胡椒啊！又喷咗，已经一路一路、啊、一路有援兵啊！ 人多， 一路喺度，我喺度负责喺度派雨褛啊，派眼罩啊，水啊咁样吓、啊。所以嗰日其实系有部署噶啦，已经，但系唔系一个好有规模嘅部署。 唔系因为始终你冇办法去知道晒，因为嗰阵时就系啦，我哋尽可能去 gather。盡多的民眾在度啦，但係即係好多我都估唔到，因為我哋估唔到927凌晨戴耀廷咁即係喺金鐘宣布佔中啦，佔領金鐘個鐘。 我翻到屋企嗰晚，我嗰晚喺九月七翻到屋企就聽到呢啲單消息，我已經打拍台啦！你黐線。 當晚我同埋幾個手足都係咁係嗌過， 我都好氣憤啦！唔係嘛，呢度有咁 多啲民眾或者學生係，因為其實由佢宣布咗話佔領金鐘之後，係有大量嘅民眾學生係真係即刻走噶。 係啊， 我哋幾個攞住啲大聲公係喺幾個話係咁係嗌。破喉咙就系话你唔好理嗰几个老人家啦，即系你如果你嘅初衷你嘅目的系要保护啲学生或者系去争取一啲嘢嘅话，你唔使理嗰几条友噶嘛。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真系有好多民众系真系黐线嘅占领金钟，你当初我讲占领中啊，跟住就真系走咗去。 其实咧，人民嗰个勇气啊，系喺九二八系表露无遗。 呢个系 嗰晚系真系相当之恐怖嘅。嚇、啊！未見過我喺香港開埠以嚟啊， 因為真 係未見過 真個格局真係你，就算你話佢， 我真係見到啲人揸住啲槍啊！嗰晚走嗰陣時兩點幾嘅啦，經過呢個灣仔警署啊，我就見到一隊嗰啲叫做防暴隊出嚟啊，全部荷槍實彈嘅，我嬲到鬧，指住佢鬧，哇！好惡啊！佢真係我老公嚇到驚佢，我指住佢哋鬧，你哋根本係咩人嚟㗎？你咪真係大解放軍，你大陸落嚟㗎咁樣。真的他们是荷槍實彈是准备，我想他未必说，我都觉得是装空作势。 但当晚的气氛 是你不会去怀疑他会不会夠膽死，因为你觉得他真的夠膽。 真的会是的，但我们都不走。是吗？所以那个革命那个气势是形成了的了。 当刻是的。 但是之后有很多次可以升级的机会，就是被这班泛民左膠啊，那班这样的不知所谓的、啊、民主流民啊，吓喺度搞局啊，喺度拖后腿咯，吓拖后腿不得止，跟住仲要督灰，系咪？ 呢个固然系啦，即系嗰件事，既然以最后好不幸地以失败告终之余，你仲够胆死喺踩多脚去出，即系去到呢个位置，你话出埋同道人就不必啦，因为好明显由你决定 唔系同道， 系啦，同你唔系同道，但系你出埋行动者呢件事就即系。点都讲唔过去， 所以我都认同啊，阿黄杨达讲啊，呢啲系我哋首要敌人嚟嘅， 一定系必然， 一定系首要敌人。如果我呢班人唔清除啊，或者系唔将佢哋嘅恶行啊，话俾全世界听吓，咁、我哋香港系死嘅，死紧嘅吓，你几多勇士出嚟都系唔。都冇用啊，因为佢最惨系唔系我哋眼见嘅敌人啊，警察啦，冇错啦吓，咁样系好凄凉啊，死得，所以点解会而家佢再出嚟嘅所谓嘅游行嘅抗争，冇人出嚟噶啦吓，即系佢哋围威威嘅啫，所以我觉得咧吓呢个革命呢本 雨 伞失败录咧吓，我哋系非常之期待吓，亦都系能够即系将真相咧话俾香港人知吓，咁、我哋第一节咧而家系休息阵先。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号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